恐怕您自己有喜事才是真的，说出来叫我也欢喜欢喜。都喜都喜，其实是早已知道的啦。万岁说元旦日进封我亲王世袭王帝。王不王无所谓，这个世袭王替难得呀。吴思道一双眸子在灯下晶莹生光，沉静的一笑。铁帽子王，儿孙永永无忌，好嘛，连你加上一共九位了。我说你今儿晚怎么了，这么不阴不阳的。乌思道伸手将一杯茶推给允祥，长叹一声，默然不语。见允祥一脸惊讶之色，苦笑道：哼，十三爷，我和你认识15年了，你天真率性，人侠仗义，很佩服你的为人。今日有句话说出来，或许我要人头落地，不知当讲不当讲啊。允祥被他的神情惊呆了，手里捧着已经凉了的茶，死死盯着乌思道。这个铁帽子王，你要拼死辞掉，才能保你一世平安呢。四爷才生狼顾，应试元听，乃是一世阴质枭雄之助。你不是说他龙骧虎步吗？不错，那是当时的话。他没信心，你没看透事情，与平常人交，共享乐意，共患难难呢、啊；与天子交，共患难易，共享乐难。我不信，今日四哥还说绝不做鸟尽弓藏的事。明日我的话就能验证，周用成墨香墨雨杏阴和年干处十几个最心腹的，专一替四爷办秘密差事的，恐怕就要……允祥蓦的一个惊战，脸色变得苍白如纸，翕动了一下嘴唇，竟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两个人在灯下交换目光，只听院外一阵的风声，像是什么在树林子里扑棱了一阵翅膀，接着便是吃鸟凄厉的大叫声，叫得允祥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这样寒冷的冬夜，到处是坚冰和积雪，雍和宫孤零零的地处京郊，四邻不靠，全是旷野。胤禛所有的内眷都已经搬进宫里了，只留下原来书房的人和幕僚和尚。这时灭口，真正是杀人如草不闻声啊。允祥吁了一口冷气，刹那间他冒出一个念头，竟想夺门逃出去。十三爷，你不要害怕，只要你收敛锋芒，万岁不会怎么你。我只求你一件事，不要把我的话说给别人。易经有云：君不密，丧其邦；臣不密，丧其身。不用为我操心，我有自全之道。 那坎儿他们呢？ 他们不该知道的东西知道的太多了。吴思道正要接着说，便听远远的一阵脚步声，周用成一窜一蹦的跳进来，搓着手跺脚道：哎呀，好天气，贼冷贼冷的。文爵那边预备齐了吗？主子已经回来了。 话音刚落，胤禛已经带着十几个太监进来，见乌斯道挣扎着要起来迎接，忙上前双手按着，呵呵地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你还是你，我还是我，不要做这身份的模样。今晚这一聚十分难得呀，过了明儿就又忙起来了。怎么这屋里只点了一只蜡呀？走，咱们过书房那边，边吃酒边谈。”几个小太监听皇帝说嫌暗，忙不迭着又点了七八支的蜡烛。允祥只像傻子似的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切，审量着胤禛，觉得一下子陌生了许多。乌斯道到底挣扎跪了下去，服行了大礼：“万岁，臣有密奏的事。”胤禛疑惑的看了看允祥，坦然地说：“啊，那十三弟你们先过去，和文爵姓殷他们先说话，等着我，我和先生聊几句就过去。”待允祥带着一杆子人离去，胤禛又问：“老十三来都说了些什么呀？你神色不对呀，你起来说话。”“为的就是这件事啊，十三爷来报喜，说万岁预备启用臣，臣单独见万岁就是想辞谢万岁。”胤禛没言声，站起身踱至窗前，望着外头漆黑的夜，半晌才问：“为什么呢？”“臣有三忌，三不可用。”胤禛回过头来，脸上已是挂了一层盐霜一样的冷峻，却一声不吭，悠悠地望着乌斯道：“臣乃残疾之人，这是一忌。国家取士授官自有制度，况大清国运正盛，人才济济，臣在王邸十几年，中外人士知之甚多，骤然置之庙堂之上，虽至公亦无功，虽无私也有私，恐怕有伤圣德，这是一不可用。”胤禛脸上毫无表情：“臣原是犯罪之人，这是二忌。康熙三十六年，臣为孝廉，应天府事，率500举人抬财神大闹贡院，此事震动朝野，天下皆知。虽说是基于义愤，到底是触了国法。先帝曾连下诏旨捕拿，臣又潜逃在外。为憎恨吏治黑暗，臣又入京责主而事。万岁如今功成名就，即启用臣辅在帝侧，在臣原是罪于侵犯，在君又甘爱圣祖当初的原意，用此不忠之臣置于臣下，以万岁为不孝之君，这是二不可用。”胤禛听得悚然动容，不觉坐了下去，抚膝沉吟道：“只是可惜了你呀，这正是第三计。臣虽然颇有小才，却是阴谋为体。万岁龙日天表，春华茂德，光明正大，这就是计呀。臣在万岁见底蒙恩十余年，顾问侍从无不听之言，无不从之计，无数惊涛骇浪之中早已殚精竭虑，耗尽心力。譬如已经熬干了的药渣，万岁何堪再用？ 倘若万岁念思到忠贞不二之心，访陈还山，沐浴圣化之中，武贺升平之事，在万岁为权势权中之主，在臣为明哲知礼之臣，传之后世，亦为一段风云际会佳话。万岁若不允臣之所请，臣今夜就养药自尽，不伤圣人知人之名啊。说着泪水已经走珠般的滚落出来。胤禛也不禁黯然，他今夜要下毒手灭口，原是听了文爵的警告，外边允祀党羽如林，政局不稳，放着周用成一干人无法处置，日后将拥底的事兜出来，正好给允祀借来推波助澜，所以打算喝酒之后下半夜动手全部处死。但乌思道这番言语其实已经表明永不从政，永不泄密，想起十几年知遇之交，朝夕赞香吟诗论文，这些情分也难一股脑的付诸东流啊。想着叹息了一声，唉，你的心我都知道了，不知眼下你有什么打算呢？乌思道顿时放下了心，从容地说，雍和宫如今是天子行宫，自万岁下诏那天，我在棋盘街已经租了一处宅子，万岁既然允臣之请，今晚一见就算辞行了，臣这几日痰喘，酒宴也不敢领，这就搬出去，过几日陆路回无锡老家，臣已经20余年没吃故乡水了。 好，依你。 胤禛想着允祥等在那边，起身在岸边提笔写了个字条，口中道， 不过你跟我一场，空手回去我难忍心，当年替二哥还债用了你70万银子，赏还你呢要招谣言，所以不还你了。大隐隐于朝，中隐隐于世，小隐隐于野，你不要大隐也不要小隐，你且去，明儿叫允祥看看你，给你找个靠得住的官儿，你去当师爷，将来朕出巡或者他入晋，还能见见。 谢万岁，万岁如此隆恩，臣粉身碎骨不足以报万一呀。 不必说了。 胤禛摆了摆手，叫进一个太监， 你带朕的手谕用小轿把吴先生送出去，到棋盘街安置好，你来回话。 扎， 那太监答应了一声，过来搀定了乌思道， 先生咱们慢慢走。 乌思道当晚住了棋盘街宁心客栈，这是他包租了好久的一个宅院，店主早接了银子，原想不知是什么贵人，今日见着却是孤零零一个残疾人，又见是太监亲送，越发不知来头，汤水茶饭伺候着忙个不停，乌思道却要静坐，便打发了他去。屋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，他默默坐定，想入定，但今晚改了鸡席，再也静不下来了。从康熙46年下入京到现在整整15年半，孤身一人进来，轰轰烈烈做了一番事业，如今又剩下孤身一人，真像一场光怪陆离的梦啊！一幕幕往事涌上来，又压下去，压下去，又泛起。 再也不得平静。正不知明日如何，今日不得入梦了。 乌兹道何一躺了一会儿，那炕烧得滚热，更觉得烦躁难耐，讷讷自语着起身，架起拐杖推门出来，但见天边一钩新月惨淡的将光洒落起来，房顶上院子角落的雪都抹上水银似的，悠悠的发亮，只是清寒袭人。他在院里赤处了良久，正要回房，静极之中隐然听墙外有人嘤嘤而泣，听着是个女人生气，便踱到账房问店老板，什么人在外头哭啊？ 是两个女人，您进来一会儿他们就来了，想住店，我没答应，这是爷包下的吗？ 吴思道沉吟着， 眼看子时到了，天太冷，叫他们进来吧。 店老板狡快的一笑，答应着开了门， 你们进来吧，谁叫你们碰上这么好的客人呢？ 乌斯道闪眼看时，是三个人，两个女人，还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。 这里有火，请先过来略暖和一下，等老板收拾了房子再过去。 那三个人也不言声，一路进了正房，竟都跪了下去。 这是怎么说的？你们…… 乌斯道大吃一惊，正要请店主搀起他们，两个女人都已经抬起头来，居然是这样，一个是金凤菇，一个是兰草。他愕然盯视了许久，口吃地问道， 兰草，你不是？ 我没有死。 兰草满脸泪光，哽咽着说， 他们是借故拿你的。 乌斯道又把目光移向了凤姑，许久叹道， 你家的事我已经听说了。 凤姑低下了头，小声说， 家抄了，我刚好回门，金家也抄了。 乌斯道端坐不语，良久徐徐说道， 可叹啊。 那毛头小伙子挺着脖子大声叫道， 表舅，你不能冤枉我妈，不是我妈叫外婆报信儿，您骨头都烧成灰了。 兰草想起那夜的事儿，臊得满脸通红，倒是凤姑长得住， 表弟呀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是我不好，如今两家都败了，你的仇也报了，我和兰姑商量好要出家，指着孩子小不懂事，叫他怎么过呢？ 说着呜呜咽咽直要放声，兰草也满眼都是恳求的神色，看着乌斯道的脸色， 求你。 下面的话竟然没能说出来。乌斯道点点头，起身来说道， 我腿脚不便，不服你们了。孩子，你扶他们起来。 带三个人起来，乌斯道深长的叹息了一声， 唉，我是久经沧海的人，世上事纷纷扰扰，比你们恩恩怨怨大得多的

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，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。45度，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，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。180度，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，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。360度，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，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。 文明礼仪多一度，和谐社会每一天。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 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九王夺嫡，雍正显圣，紫禁城新桃换旧符，八爷党死而未僵，取代之心咄咄逼人，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，拥军干政，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，擅派兵丁入禁院，一时间风急浪险，乌云蔽日，沧海横流，正是帝王才干。请听长篇小说《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》。 康熙61年的冬天，阴寒潮湿。自立冬过后，大雪几乎就没停过。以京师直隶为中心，东起奉天，北至热河，由山东、河南连绵向西，直至山西、甘陕等地，时而雨花小乱，时而青罗摇粉，或片片飘坠，或崩腾而降，白皑皑，迷茫茫，没头没脑，只是个下。远村近郭，长林洞河上下，飙风卷起万丈雪尘，在苍暗微降的云层下疯狂地旋舞着，把个世界搅得缤缤纷纷，浑浑冒冒，把所有的沟渠塘坎一股荡平，连井口都被封得严严实实。偶尔雪柱，惨淡苍白的太阳像一颗冰丸子，在冻云中缓慢地移动，天色透光，似乎要放晴了。但不过半日，大块厚重千案的云层又压过来，一切便又复旧观，仍是混沌沌的雪世界。天晚时分，一行30余骑在山西娘子关一个风雪弥漫的山神庙前驻马。这30多个人肤色不一，10个王府侍卫，都是4品5官穿戴，白色明琉璃顶子，8蟒5爪雪燕补服，外头披着白狐凤毛高皮大氅。另有2个6品比贴士，却是内务府打扮，带着20几个亲兵护卫在队后，为首的却是一个30岁上下的青年，穿着玫瑰紫挂面悬壶巴图鲁背心，外套奢里猴皮斗篷，清秀的瓜子脸上有2道浓重的剑眉微微扬起，紧绷着的双唇旁 嘴角微微下掉，仿佛随时向人表示自己的高傲和轻蔑。见前头马队停下来，这青年勒住了马，用手按了一下冰冷的剑柄，一声不言语凝视了一下旁边的侍卫，用漠然的目光仰视着昏暗的天穹，长长的吁了一口气。一个侍卫忙道：大约是要打尖的吧，奴才过去看看。话音刚落，庙门口的侍卫已经大踏步过来，在青年公子马前雪地里打尖禀道：十四爷，这是个破山神庙，早没了香火，这么大的雪，前头五六十里连个驿站也没有，请爷示下，今晚要不就歇在这儿吧。青年微微合手，转过头来对两个笔帖士道：钱运斗、蔡怀喜，你们是雍正皇上派来押我回京的，你们出个章程，我印题悉听遵命。那个叫钱运斗的笔帖士被他威压的眼神迫得头也不敢抬，忙赔了笑脸，打了个签跪下：哎呀，王爷这话奴才怎么当得起呀，没了折进了奴才的草料，爷说行咱们就走，爷说住咱们就停，万岁爷只说叫奴才们好生伺候着十四爷，安妥进京奔先帝爷的丧，并没有限日子，奴才遵十四爷的命。印题冷笑一声，点点头。早有一个侍卫俯身跪下，印题踩着他的背下来，活动了一下腿脚，搓着冻得通红的手说：皇上是我四哥，又是一母同胞，论起亲情我们是手足，论起名分我们却是君臣，你们奉圣命而来，我岂敢不敬礼有加呀，这一路要走要停，规矩是住驿馆都是你们说了算的，今儿住这里也是你们说了算，我不稀罕你们装好人，这个地方前不扒村后不扒店，我要是在这儿谋反或者跑了都是你们的干系。钱运斗和蔡怀喜只是陪笑听着，连连答应，只等印题发作完，钱运斗才说：爷圣命，奴才们只是奉差办事，我们两个都是笔帖士，上头有司府督监领侍卫内大臣，离皇上还隔着十八层天地呢，好歹爷体恤着点奴才，平安到京奴才们往后伺候爷，沾爷的光的时候有着呢。这还是句人话，把阳泉县令送的鹿肉取出来，今晚我犒劳兄弟们。印题说着，鹿皮油靴踩得吱吱咯咯响着，带着众人进了山神庙。这是一座废弃不久的庙宇，空落落的大院覆盖着尺余深的雪，依着山势，正殿两边无廊，齐整排着两溜香屋，檐下垂着二三尺长的溜冰，半旧的房舍门大敞着，窗纸都没有破，营柱上的朱红漆皮也没有剥落，围旧而已，只有当院一个人高的大铁顶上头厚厚的裹了一层雪，冰冷阴沉的处在雪地里，仿佛向人们诉说着什么。这一群人闯进正殿，只听呼的一声，呼楞楞惊起了一大群在殿中避雪的石鸡、乌鸦和山鸡，还有一只狍子冲门而出，猝不及防间，钱运斗吓得一屁股坐在了雪地里，倒是蔡怀喜眼疾手快，一手擒了一个，看时却是两只野鸡，笑嘻嘻地说道：哎呀，十四爷， 好口福啊。 嗯，胤禔眼中闪过一丝笑容，随即又敛了，大踏步上街，一边跺着脚上的雪，一边吩咐把院子里的雪清一清，廊屋下的栏杆拆下来生火，两位比贴士和我住正殿，我的侍卫住西配殿，占卜营的兄弟们住东配殿。说罢解了斗篷递给从人，独自走进正殿，向着神龛中被烟熏的乌黑的山神打了一躬，口中喃喃念叨了几句什么，回头对钱运斗说，这不像个破败的庙啊，怎么没了香火呢？敢怕是道士和庙祝卷了庙产逃走了。是，奴才也觉得蹊跷。蔡怀喜在一旁点着火，哎呀，也不知道山西去年大旱，寸草不生啊，这里几十里都不见人烟，并不为天冷怕出门，这里有的是煤，人们都饿跑了，庙里的人自然养不住，哪里还会有香火呀？胤禔尚未答话，猛听的院里妈的一声大叫，接着便是一阵嚷嚷，哎，把这个臭尸弄出去，找门板来，嘿，呸，晦气。胤禔这才知道是亲兵们清理房间的时候发现了洞瓢，因房中火刚生着，烟雾大，他不介意的夺出殿外，果见东配殿一群人连说带议论的正在搬运尸体。我说你们嚷嚷什么呀？一个亲兵忙过来禀道，东房里有个尸体已经冻僵了，是个女的。胤禔没吱声，背着手来到东配房，果见一年轻女子，大约十四五岁上下，头发披散着，穿了一身蓝线的青土布布衫，赤着两只小脚，用裹脚布把两只鞋贴前后心捆着，两手抚心靠墙角坐着，脸色趋青，像燃尽了的香灰一样难看。几个善普营的兵士啐着骂着，大约是怕晦气嫌脏，却没人动手搬尸。胤禔冷冷地说道，你们也算八旗子弟，我为大将军王，在西大通带兵打阿拉布坦，一仗下来尸积如山，血流成河，你们不配给我的兵提鞋。来了，我的护卫呢？在，把他拖出院门外。打！一个侍卫答应一声，双手捉定那女子腋下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拖了就走。刚到门口，忽然站住了。十四爷，他腋下还是温呢。胤禔怔了一下，上前扶起那女子手臂，扶着脉，沉吟良久。他没有绝气，快弄到神殿火堆旁暖一暖，兴许还能活。于是众人七手八脚把个女尸抬到大殿火堆旁，又忙烧了些热黄酒，撬开紧咬的牙关灌了下去，再摸脉搏，已觉得缓缓悠悠，似紧似慢的跳动，鼻窍一张一吸，脸色也渐渐回转来，只是极苍白，气若游丝的躺在火堆旁的马搭垫子上昏迷不醒。神殿上的火噼啪作响，铁架子上吊锅中煮的鹿肉散发出令人垂涎欲滴的浓香。胤禔满腹心事，怅怅的望着外头漆黑的夜，听着大雪落地的沙沙声，久久才叹息了一声，对守在一旁的钱运斗说，我一点也不饿，你和蔡怀喜吃吧，要嫌这里拘束， 你听两乡他们吃酒多热闹啊，哎，只管乐去，还怕我跑了吗？我也不会自杀的。十四爷别太难过，先帝爷在位61年，望七十的人了，我们寻常人家瞧着呀，这算喜丧。十四爷是金枝玉叶，好歹自家的保重。人死如灯灭，您再难过也无益呀。你们不要怪十四爷脾气不好，这一路我仔细看了，你和蔡怀喜都是好人，一则我心里难过，先帝爷康熙57年叫我当这个大将军王，出兵青海，临别时在乾清门拉着我的手说，阿玛老了，身子骨也不好，朕知道你不愿出远门，但皇子阿哥里头就你能带兵，你不替朕分忧，谁能尽这个孝呢？当时皇阿玛老泪纵横，依依惜别，谁曾想我这一去竟成永诀。说着他已是潸然泪下。蔡怀喜忙劝道，哎呀，当今主子给先帝爷办后事十分隆重，在遵化修的陵，奴才还去瞻仰过，不但壮观，风水也十分好，万岁爷就是怕十四爷悲痛过甚，所以才叫奴才们星夜兼程去西大通接爷回京的。回去丧礼上的事多着呢，爷谨遵玉贵之体，不要过于伤心呐，身子骨比什么都要紧的。燕提用木棍将火拨了一下，看了看睡在旁边的女孩子，四哥源自就是伶俐人，他做皇帝有什么说的呢？我要说的第二条就是这个，今儿这个地方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儿，我有几句心里话想问你们，你们要想着你们是正皇旗下的奴才，我就问，要寻思着是皇差奉旨押送我这倒运的王爷回京的，就当我没说，从此我就是哑巴。钱运斗瞟了蔡怀喜一眼，哎呀爷移到哪儿去了，皇上要疑心王爷有别的心思，怎么能只派20个金兵护送王爷呢？爷有什么话只管问，凡是奴才知道的断断不敢欺隐的。燕提听了略一怔，突然仰天大笑，倒把钱蔡二人给吓了一颤，却见燕提丢了手中的火棍，起身说道，你们是装傻呀还是糊涂啊？既然当今皇帝那么信任我，为什么第一道圣旨先传给甘陕总督年羹尧，命令甘陕二省戒严呢？又命令四川巡抚蔡挺集结20000人马至老河口待命。这事儿奴才知道。钱运斗愕然的注视着咄咄逼人的燕提，先帝爷驾崩，事出仓促，恐生变故，下令天下兵马一律戒严，不单是甘陕四川，连直隶也是一样，北京90%都疯了。燕提咯咯一笑，就算是如此，我再问你，陕西布政使李卫，就是先前四哥书房伺候笔墨的那个小兔崽子，专管供应西路大军粮墨的，原先按季供应军粮，为什么突然改为按日供应啊？ 这兴许连日下雪，粮墨一时供不上也是有的。 蔡怀喜，你甭给我来这套，我乃圣祖大行皇帝的亲生儿子，天皇贵胄奉旨奔丧，只许带十名侍卫，比不上一个知府的仪仗。你们这点子把戏，只好演给三岁小儿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啊，你们三十个人跟着我左右，后三十里就跟着三千绿营兵尾随监视，一战一战，一传平安，送我回京。你争什么？以为我蒙在鼓里呀？今晚宿在这里，前头驿站的人保准要急得热锅蚂蚁似的。瞧吧，天明就会有人来迎接我了。我胤禔越说越激动，脸涨得血红，困兽似的来回踱着，突然扑到窗棂旁，狂躁的一把撕去窗纸，炯炯的目光仿佛要穿透外面无边的暗夜。良久，他转过身来，已是满面泪光。老天爷，你怎么这样安排呀？八哥、九哥、十哥，还有那个该杀的鄂伦岱，你们在北京都是做什么吃的？你们这些酒囊，这些饭桶！他颓然坐回了火堆旁，殷红的火苗映着他英俊的面孔，久久不再说话。这胤禔是康熙皇帝的24个儿子中排行第14，因此人称十四爷，轻才好事，人侠仗义，知兵好武，是西朝出了名的侠王。康熙晚年政务废弛，法度宽纵，太子胤仍昏庸无能，于47年和51年两度被废，启动了儿子们觊觎皇位的野心，因此各立门户，结党拉派，闹得乌烟瘴气。第一次废黜太子，皇长子与三阿哥成亲王胤祉争夺帝位，皇长子接出成王不成，派门人孟光祖在外周游各省，结交封疆大吏，企图非分之福的丑事。胤祉则举发了皇长子在埋设乾坤地狱图，致使胤仍混乱失德的隐秘恶行。康熙勃然大怒，当即囚禁了皇长子，申斥胤祉，下诏令文武百官推举太子。按康熙的想法，太子失德，秽乱宫闱，既然是大阿哥做的手脚，现在真相大白，做了30年太子的胤仍理应昭雪，重登帝位。不料推举结果大出意外，六部九卿、18行省督府提振众口一词，推举的竟然是从来没有单独办理过政务的八爷胤祀。细查之下才发觉，八阿哥是个了不得的人物，早已暗结人心，联络九阿哥胤堂、十阿哥胤娥，不但在朝廷臣工中一呼百应，就是大阿哥和14阿哥也是同党，忌讳风云，文武兼备，在朝阳门外的八爷府跺一跺脚，九成震撼。立胤祀为太子，康熙也曾有过这个念头，但转念一想，胤祀一个毫无实权的王爷，竟能左右朝局，呼风来风，唤雨与之，把太子折腾得七死八活。太子党里的四阿哥胤禛和13阿哥清理官员积欠库银，整顿刑部冤狱，这些至关重要的国政都因为八贤王从中打横炮，弄得不了了之。要真的立胤祀为太子，不但其余的儿子难免骨肉之变，就是康熙自己也保不定有被逼退位之余。